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本市未来一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受到热力对流的影响，夜间和白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请注意防范。白天气温较高，湿度大，天气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本市周日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请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见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是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行。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世界上只有一个敦煌，要是没有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就见不着了。敦煌的莫高窟一共有492个洞窟，其中和音乐题材相关的洞窟多达240个，大概占整体数量的一半。这些音乐壁画不仅是乐人们在当时的真实写照，也是解开中国古代音乐史之谜的一把钥匙。那今天和你一起来探究的就是敦煌壁画当中的乐器。欢迎收听特别创意，敦煌壁画上的乐器，我是王卓。弹拨类乐器当中，应该属琵琶这件乐器最有代表性，仅仅在莫高窟当中所绘制的数量就多达700余件。无论是在小型乐器的组合、大型精练乐队，甚至不古自明当中，都能寻见它的踪影。形式上呢，它的共鸣箱是呈梨形的，而且呢颈部呈那种曲向和直向的形式，有4根弦。仔细寻觅，你会发现飞天、药叉、菩萨等各种乐器横抱琵琶演奏的画面散落在洞窟的各个角落。 除了四弦琵琶，在壁画上我们还经常会看到五弦的直向琵琶。这样的琵琶其实是起源于印度的，由丝绸之路的天山北路传入中国，乐器的形态和演奏方式都和四弦琵琶比较接近，曾经一度盛行于唐代，入宋以后呢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就是四弦琵琶。遗憾的是呢，这件乐器在我们中国并没有得到传承，现今世上唯一一件唐代五弦直向琵琶留存于日本的正藏院。那作为镇馆之宝，每次展示都会吸引世界各地文物爱好者和历史研究者前去观展。一段带有西域特色的琵琶音乐《琵琶行》。阮归属于琵琶之类，出现在唐代。它和五弦琵琶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就是唐朝以后开始逐渐失去主流地位，之后被宋代的乐琴所取代。然而敦煌壁画中却留下了大量它的身影，它的琴身是以花纹重彩，有的琴体却好似花瓣一样。Thank you. 敦煌壁画美轮美奂，每到此时我们在看着飞天他们手里所拿着的乐器，你会想到这是流传到今天的哪一种乐器吗？箜篌作为外来的乐器，也曾经在我国的隋唐时期的宫廷音乐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它在敦煌壁画当中也有着呼应性的体现，数量仅次于琵琶，大概有200余件。早期的箜篌在形制上多为三角形的框架，形数也是比较小的。唐代的箜篌都会绘有精美的边框纹样、华丽的装饰物，并且弦数增多。尽管如此，入宋以后仍然难逃衰亡的命运，而它曾经辉煌的历史也只能被定格在一幅幅的敦煌壁画之中。古琴音乐当中最著名的一段《广陵散》又被称为神奇乐谱。那其实今天的主题呢，我们是回到敦煌壁画当中，在敦煌壁画上来寻找我们所熟悉的和不熟悉的、流传至今和失传的这些乐器。其实飞天经常会抱着一种乐器，那这样的乐器有人说好像一块搓衣板，但那是琴。在我国汉晋时期就确立了七弦十三徽的这样的形制，并传承至今。在《诗经》当中也有记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这样的诗句，古琴的孤独性从诞生之初就已经被注定。 相比古琴，古筝的城市性则是在顺应历史当中形成的，最初为五弦，逐渐递增至唐代，形成十二弦与十三弦筝并存的格局。近代筝的弦数则多达26根，甚至能实现自由转调。而在敦煌壁画当中，筝也是经常出现在飞天手中的。在飞天壁画里，各种乐器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就在有一幅画当中，位于第一排的两位乐伎，左边吹奏的就是笙，一种竹制的簧管类的乐器，由簧管、斗子、吹嘴三个部分构成。簧管的长短也是参差不齐，而笙斗呈圆形，吹嘴就像茶壶嘴的形状。在飞天壁画当中有很多吹奏的乐器，比如像横笛、竖笛、排箫，另外还有就是埙。早在周代八音分类当中，埙就被纳为土类乐器之列，这件乐器在敦煌仅此一例。在途中乐伎双手持埙，音孔数量不详。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欢迎您收听专题节目《用生命守护中国文人的气节》，画家李苦禅。 曾经在人民大会堂看过一幅画，叫做《进阶图》，是由大画家李苦禅创作的巨幅写意墨竹。画中的竹子巨干钢枝，繁疏刀叶，在画的下面题有这样的文字：古人云，胸有气节，方可写竹。的确，画如其人。苦禅先生作为中国近代大写意花鸟画的杰出画家，在国难当头的抗战岁月，曾以竹子宁折不弯的精神，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而他笔下的静竹，正是他超拔人格的写照。李苦禅的儿子李燕也是一位画家，谈起父亲的坎坷经历，李燕十分动情。 我的父亲啊，李苦禅，他在我们老家山东省高唐县李齐庄，在那儿出生的时候叫李英杰，字超三。当一战结束，巴黎和会上传出来要把我们山东的胶东半岛从德国人手里要回来，却要给日本，那山东学生们就不答应了，上街上游行啊。我父亲呢很善于演讲，讲者听讲者大家都声泪俱下，讲近百年的国耻。后来大家说北京那边学生们也上了街了，干脆李英杰你们代表我们聊城中学上北京去。到了北京他就深有感触，觉得北京啊将是我这一辈子安身立命之所。但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你到这儿来没有任何亲友，穿一身土布衣服，腰里只有我爷爷跟人借的4块大洋，那是很不容易的，就住在庙里头慈音寺，那里头有大通铺，不要钱，这也长不了啊。后来就问那庙里的和尚说哪儿能够有这个上学啊可以安顿的地方。大茶叶胡同那边有个勤工俭学会，半天干活半天是学什么东西，还能将来留学。哎，太好了，求之不得。哎，到那儿了，原来是北大呢附设的留法勤工俭学会，一波一波的办完了之后，这些学生们到法国去，实际上就是搞革命。时间很短，这个班就办不下去了，因为法国当局怕中国学生去法国闹事，于是就不给签证。那么留法勤工俭学会解散了，大家各奔东西。恰好这个时候呢，北京有一所效法西方美术院校体制的北平国立艺专，也就是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哎，他就需要报考，报的是西画系。因为在1918年暑假，他偶尔到北京来一趟，非常偶然情况下认识的名不见经传的北漂，比他大3岁的徐悲鸿。徐悲鸿讲中国画需要改造，人家西洋画一张一个样子，你看我们一个展览会千篇一律，都是以临摹四王为己任，所以一定要吸收西方绘画那些个好的东西，融入我们中国画的优秀传统。这个对我父亲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他就跑到西画系学油画。这期间他又想，我也应该拜一个中国画的老师，就看到有一个据说是湖南木匠出身的画家叫齐白石，现在名声尚微，所以就冒冒失失地打听到白石老人的住处，说明来意，我现在呢穷，这个也没什么直见礼给您，说等我将来毕了业做了事情啊，我再孝敬你。我父亲这种朴素的这种农民作风赢得了白石老人的好感，当时就点头应允。我父亲一看这情况，迫不及待就赶快叩头，也不看看自己站的地方，这离墙太近了就磕，结果呢又把这头皮蹭在那墙上了。那个过去北京那个墙啊都是大白啊抓的四白落地，我父亲这右边一大块白就磕了头了。白石老人呢，旧社会这些老先生不苟言笑，说捂着嘴直乐。哎，这就算拜了师了，这1923年秋天的事情。从此呢，这个我父亲就成为齐白石老人正式登堂入室的第一个弟子。 在北京求学的日子，李苦禅的生活非常艰辛，他的艺名苦禅也因此得来。 这段是他这一辈子相当苦的一段。山东人有力气，就租拉洋车，租个车就跟那骆驼祥子的似的。那时候冻得，哎呦，我这棉夹袍都吹透了，这刺骨疼啊！这跑啊，一不跑冷啊，再有一个跑着跑能拉生意，在那时候相当苦。学那范仲淹，弄砂锅熬一锅粥，晾凉了，化成三瓣，上撒点虾米汤，有点咸味嘛，一顿吃一份，一饿了把那份吃了，下顿就别吃。中午同学们都吃饭去了。他说我这还没画完呢，那是叫炭画，用木炭画，一人发一馒头来蘸着，同学不在了自己偷偷吃了。这段被他的同班同学林义卢知道了，林义卢是个佛教徒，他说英杰，我送你一个名啊，艺名，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什么苦禅。我父亲当时就同意了，从此他在国画上提苦禅。 年轻时代的李苦禅经常去北京大学听课，在那里他听过梁启超、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演讲，尤其是李大钊、陈独秀的讲话，让他接受了很多进步思想的影响。1930年，林风眠接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聘任刚刚毕业的李苦禅到杭州担任国画教授。 这是他一生薪金最高的时候，额定是一个月300块大洋，不得了啊！2块大洋能买一袋加拿大进口最好的白面。杭州艺专的地方好像是在历史上成为专门给共产党培养美术人才的地方。受左联的影响，革命学生非常活跃，他们感觉到李苦禅是站在他们一边，所以有时候他们开个会啊，暗号是什么？今天晚上到李老师家喝茶。学生们在下面给他起了个绰号，称这个年轻的李苦禅教授是赤色教授。日本鬼子1932年在东北基本就占了，这个时候西湖艺专的学生表现得更激烈。有两位革命学生啊，一个是张丁，还有一位林子峰，后来的大导演。他们的时候呢，被当时当局逮捕。我父亲以教授身份到那儿给他们做保，这两位是放出来了。我父亲这个聘书可就没完了。1936年又回到北京，我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帮助地下工作了，资金上头从各个不同方面吧来帮助进步青年。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了，1937年，一夜之间。北京老百姓就发现楼顶上十字路口站满了戴钢盔的日本鬼子，三把大杆枪刺刀上都挂着膏药旗。哎呀，老百姓都是嚎啕痛哭，怎么就一夜之间我们当了亡国奴了，沦陷了。有一个学生黄七南，有些个爱国活动，就跟我父亲讲了，说我有个本家叔叔叫黄浩，我这有什么事啊，都是他给安排的。我父亲挺高兴极了。 在黄七南的安排下，李苦禅和八路军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黄浩，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前见面了。对于这段经历，多年之后，黄七南依然记忆犹新。 我伯父呢，当时认为李老师是一位北京的著名画家，在北京市美术协会上有一个相当很好的位置，这种这个关系啊，是一种互生的条件嘛。李老师同意了这个意见之后，当时就正式参加革命的地下工作了，曾经把了解敌人做的一些武器仓库，以及其他一些敌人的一些汉奸的活动，来秘密地向我伯父啊做了汇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家里忽然来了一个二十九路军的一位叫袁祥峰，结果二十九路军撤得快，他没来得及跟上。他过去在天津租界，我父亲卖画的时候跟我父亲认识，山东人，哎，就跑到我父亲这来躲了。 爱国青年袁祥峰在苦禅先生的掩护下，生活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黄奇南的引荐下，袁祥峰被派往太行边区受训。之后上级交给袁祥峰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你利用社会的关系能不能打入敌人内部去。我说可以吧，还想想吧。我跟苦禅说，总上给我任务怎么回事，你说这行吧。苦禅千方百计想办法，我弄了户口，梁门镇儿，那叫梁门镇儿，又通过关系给徐州淮淮连寺分配教当治安总司令部司令王志清写的信，到王志清那儿以后，就派到第二总队总部当副官，少尉副官。 就这样，苦禅先生利用广泛的社会交往，使袁祥峰顺利地打入敌伪军队的内部。而李苦禅的爱国行动终于遭到了日本宪兵的怀疑，他们把苦禅先生逮捕了， 严刑拷打，压杠子，打棍子，掀起那个腿上一块黑，就是压杠子压的，灌凉水，嘴捂上不能喘气，你一想喘气从鼻子里头灌水，那不呛吗？啊，里头还掺辣椒啊。还意思是给他左大拇指插竹签，左手啊给捆在椅子上的，然后往这大拇指里扎，经常就是死过去了，不疼了，一会儿忽然又疼了，凉水给泼过来了。所以他有一个习惯姿势，就是插着手啊刻那左大拇指那牙，因为这里痒痒抠不着，他思考问题或者看画时，这是他习惯姿势。 在日本牢房里遭受严刑拷打的苦禅先生始终顽强不屈。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苦禅老人回忆当年的珍贵录音吧。 日本人夜里就带我日本宪兵司令部去了，沙滩的红肉，五十多年前呢，我在上有课，下面是地下监狱，住二十八天，死多少死？啊，管谁是常事情，压杠子压了一次，压杠子就死了，一泼凉水，一泼水，这就缓过来了。每天八点钟上堂嘛，下午是一点钟上堂。那是枪毙的人呢，礼拜六啊就把你提出来了，提到别的屋去了。第二天早，这就平息。 问 我，孔山先生，您今天是礼拜六，我救不了你了。我说上村，我说你们呢？那杀人的靶子不是四个吗？一是狗吃，二是枪虫，三是火麦，第四个是砍刀科砍头，这不你都写着吗？你尽管用吧，我也不怕这种。 李苦禅的民族气节让我们想起了宋代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正是文天祥的精神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给了他顽强的激励。 天天高诵文天祥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在地为和月，在天为日星，在人曰浩然，佩乎色苍明，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他一辈子很崇拜两位，一个文天祥，一个是岳飞。他在杭州西湖住的岳庙后头，每天上课前从后门绕到前门，岳飞向前肃立，然后走到后面，在岳飞父子墓，就是鄂王墓那儿，恭恭敬敬的鞠躬，然后才去上课，天天如此。所以以至于后来就一提岳飞就掉眼泪，就是他那个感情应该说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作为他的精神支柱而建立起来的感情。 精忠报国，那刺在岳飞背上的四个字也曾深深地刻在画家李苦禅的心中。在他被关押期间，日寇曾多次威逼利诱，希望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苦禅先生能够屈服。 上村使的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因为他在北京当时要维持一个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面目，需要拉社会知名人士进入这个伪政府，所以当时鬼子实际是要我父亲的名而不是要他的命。被捕之后呢，柳寿景二号就无法成为黄浩情报站成员之一了，任务改变了，就是让他到天津租界，相对着比较好卖画。那么在那儿开画展，每次卖了钱之后，必有些穷朋友，哎，家有八十老母染病在身，其实不是，都是干地下工作。你这个钱你得分散着出去，你一下给人，这是什么关系？法租界有地下电台，你那些同志吃喝啊，换个零件啊，干什么都得花钱。所以我父亲之后讲，他说共产党是最穷的党，那最难受的时候连着卖不了画。哎呦，那天来了这个怎么办？笔筒里头他照例是搁零蹦，就够买两斤杂面的，不是人吃的。日本鬼子大米白面叫军粮，那给中国老百姓吃那陈粮，是有耗子屎都给撵进去。嫌少啊，弄点菜叶儿。两位同志加上他三个人，这一人一碗，喝完了还想喝，还剩点汤，谁拿那勺子一蹭都不要了，呲楞呲楞的牙齿。就这个呀，真是他那年月艰苦极了。 在李苦禅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袁祥峰，多年之后回忆起苦禅先生曾经这样说： 当时苦禅那时候环境很艰苦，苦禅做事就不苦了，他不做呀，不做呀，对呀，请他出去啊，他摇头不出去，对吧？饿死不出去，站着死不跪着生。为什么日本帝国欢迎这些名流人士出面，他说以华治华，就是以那中国人打的中国人，他出发点这个是恶毒的，所以苦禅不上人道也不干。 苦禅先生在杭州艺专的学生著名导演林子峰也对恩师李苦禅的为人充满敬仰之情。 他就一直坚持不给日本人办事情，不给日本人画画，一直到日本投降。到这个生活很苦，他是个硬汉，这个人 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了不起的艺术家。 很不容易啊，抗战胜利了，我父亲听了以后高兴得不得了啊，连画了十几张画，居然就没提款盖章。但是我父亲还留下一篇这个跟这册页一样大的一块题字，很有深刻意义。他提到的就是听说日本偶尔失败。后来我爸爸你怎么写偶尔啊？说对了，你别以为日本他就甘心了，我告诉你，日本鬼子他不甘心的，对这个国，这是中国的一个大祸患，不能不世世代代警惕。这副墨迹我现在还留着。 在抗战时期，苦禅先生曾以笔为枪，留下了一幅幅充满民族气节的画作。 他画了一幅丑官图，一个不倒翁小丑的那官，勾个豆腐块，上头提的有辱为母金为爷，逼宫屈腿三十节，就是骂汉奸的嘛。还有一张兰花，说南宋时代一些个画家画兰花有根无土，别人说兰花无土怎么能生长啊，这些画家说土已被金人夺去了，而他画的是有根，他说您画的是长在地上的，他说国土必定光复，不会老没有根的。 爱国艺术家李苦禅是中国近代画家中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画的创新与变革方面也曾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技法上他把一些西画的东西融到他的大写意绘画里了，比如说点眼睛，自古以来画画点眼睛，在鸟眼睛中间就点一个点儿，而苦禅老人他发明的点两点，加出一个眼神光，有一句话，神光四射的那种感觉， 再有呢，他把西画的学到的速写、写生、解剖学的东西、透视学的东西，他有机的融汇的画了。 李苦禅是一位有着高尚人格魅力的艺术家，在他的教育理念中，人格和气节总是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给学生上课特别强调人格，说必先有人格方有画格，人无品格行之不远，画无品格下笔无方。在讲课的时候老是举秦桧和岳飞的例子，说秦桧呢也是个很有才的人，写字写得也不错，但是后人没有人留他。他说岳武穆将军的字做不了，艺术是要真美善的，谁家里挂一张武穆将军的字，哪怕他这个拓片，哎呀那都觉得很光荣嘛。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做人。每到这时候他就举这个当年抗战的例子，他说我对得起良心，反正我没当汉奸，他说我就是，所以这是咱们中国历代文人的气节。 中国文人的气节，这掷地有声的几个字是李苦禅先生用生命守护的品格。一位心灵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的艺术家，在战火硝烟的抗战岁月，用着高尚的品格谱写了他生命中最悲壮最昂奋的乐章，绘出了他艺术生涯里最凝重最辉煌的画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用生命守护中国文人的气节》，画家李苦禅，编辑制作于允，播音于月，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